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12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五。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16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67次会议召开。 本市中小学及幼儿园9月1号如期开学，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师生暂不返京。 昌平龙泽园8个社区今天0点解封。 市住建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商品住房限购政策的公告权威解读。 217处电子警察开始抓拍不礼让斑马线违法行为。 本市新一轮百万亩平原造林工程已经完成8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16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67次会议昨天召开，研究调度疫情防控工作。市委书记、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吉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市委副书记、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延坤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当前防疫形势趋稳，但切不可掉以轻心。我们必须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从严从紧做好首都疫情防控的16条措施，尽最大努力确保本地零感染。会议强调，要持续做好进返京人员防疫管理，对市民群众反映的北京健康宝赋码等方面存在的技术问题及时受理，妥善解决，尽快下发防控政策解读手册，动态更新完善，同步抓好培训，确保防疫一线人员及时知晓，规范执行。12345市民服务热线做好答疑。会议强调，经审慎评估后，稳妥有序做好封控小区解封，后续健康监测要跟上。尚在封控的小区要严格落实封控措施，做好服务保障。要将北京冬奥会防疫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与首都防疫统筹起来，提前谋划，一体推进。会议强调，社会面防控不能放松，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要切实负起责任，加强监督检查，堵塞防疫漏洞，对发现的问题立即抓好整改，对防疫不利的要追究责任。要落实测温、验码、戴口罩、一米线等防疫要求，公园、景区、广场、商超等公共场所严防人员扎堆聚集。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做好防院岗工作，核酸检测点、疫苗接种点抓好现场秩序维护，防止交叉感染风险。对老年人接种要开辟绿色通道，做好各类考试防疫工作。 本市昨天召开第238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中小学9月1号如期开学，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中小学、幼儿园师生等暂不返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市教委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表示，全市中小学9月1号如期开学。 开学后呢，无法按时返校的师生员工已经全面的摸排清，也安排了专人指导学生居家完成学习任务，进行答疑和心理辅导等等，并且呢，为学生返校后的学习制定个性化方案。 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中小学、幼儿园师生等暂不返京。 境外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县以及14天内有该地区旅居史的 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员工暂不返京，待所在区域降为低风险地区后可以返京，需要持登机登车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抵京后14天的健康监测，抵京的当日满7天时要核酸检测，健康监测期满后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返校。境外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以及14天内有该区域旅居史的高校师生员工及新生推迟返京返校和到校报到。 针对12到17岁人群在校生中过渡时期学生的疫苗接种，李毅介绍说， 对于已毕业的高三学生，原高中学校组织接种；对于新高一、新初一年级的学生，根据实际的录取情况，由新录取的学校来组织接种；对于个别目前还没有进入到新录取学校的，原学校组织接种。 另外，按照规定，学生军训和夏令营等活动取消。如果遇到手机健康码变色这样的情况，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建议， 您可能属于有一定感染风险的人群，及时主动到社区、单位、学校居住的酒店报告，配合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核酸检测、隔离观察等防控措施。 据北京日报报道，昨晚昌平区龙泽园街道9个封控社区第四轮核酸检测结果出炉，结果显示全都是阴性。经市区疾控部门综合研判决定，今天0点除龙月苑2区以外8个社区解除封控管理。龙月苑2区因7月28号出现境外疫情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要实行封控管理21天。社区解封后并不意味着解除疫情防控管理。龙泽园街道8个社区将严格实施防疫措施，进出扫描健康码、行程码以及测温登记和定时消杀。各社区原则上只留一个门出入社区，出入社区的人车同检，本社区居民凭出入证、体温检测合格进出社区，没有出入证的外来人员及返京人员要扫码登记，非中高风险地区人员体温检测正常可以进入社区。社区解封后还要对需居家观察人员进行管理，督促进行核酸检测，确保不漏一人。社区解封后，8个社区居民还将严格进行7天健康监测，每天打卡报体温及健康状况。健康监测期间要求不出京、不聚集，上班往返2点一线。 市住建委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商品住房限购政策的公告的权威解读，其中涉及原家庭在离异前拥有住房套数不符合本市商品住房限购政策规定的，从离异之日起3年内任何一方都不能在本市购买商品住房。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这一政策针对本市户籍家庭来说，离异前家庭名下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如果3年内没有再婚或复婚，不论离婚时房产如何分配，也不论离异后房产是否转出，从离异时间起算的3年内都不允许再经购房。双方离婚后，如果一方或双方都再婚组建新家庭的，如果新家庭符合本市住房限购政策，可以再经购房，但是新购住房不能由离婚方单独签约。双方离异后复婚的，要根据家庭当时拥有住房套数，按本市已婚家庭审核购房资格确定。而针对非本市户籍家庭来说，双方离异前家庭名下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如果没有再婚或复婚的，双方从离婚时间起3年内都不允许按单身身份再经购房，但再婚或双方复婚的，需要根据再婚或复婚后家庭当时拥有的住房套数，按已婚家庭审核购房资格确定。相关负责人表示，通知印发后，离婚之日起3年内的购房资格审核是针对离异前原家庭名下拥有住房套数进行审查的。同时，市住建委还将会同市民政局、市公安局及市税务局等相关部门加强监控，对短期内多次结离婚且新购住房的人群将启动重点监控程序，对骗购行为将追究法律责任，涉及刑事犯罪的将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 新房销售中常见的样板间也将出现在本市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中。市住建委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工程质量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出将在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中推行样板引路制度。施工单位应当在工程开工前编制样板计划，设置样板段、样板间，让居民对如何改造及改造效果有更直观的了解。 昨天零点起，全市217处路口值守斑马线的电子警察开展执法工作。行人绿灯下通行是电子警察拍摄不礼让斑马线违法的前提。交管部门今后将继续增加路口不礼让斑马线电子警察的设置数量。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下午四点，在官园桥和阜成门北大街交叉口，路口的地面上施画了礼让行人的提示字样。当人行横道绿灯亮起时，行人有序通过，旁边等待转弯的车辆几乎没有争抢道路的迹象。行人们说， 现在95%的几率，最近遇到的他都会让我。 现在感觉车速上应该是比之前开得更慢了，很多司机更有礼貌了。 经过五个工作日的公示后，8月11号零点起，全市217处路口值守斑马线的电子警察开展执法工作。截至11号下午两点，共抓拍录入120起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违法。北京市交管局新闻办民警庄岩介绍。 非现场抓拍的第一起是早上6点44分，在东花市大街路口南侧，一辆白色的机动车没有礼让绿灯正常行驶的行人，抓拍下来以后，经过后台审核，违法行为确实成立，现在已经录入系统，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对机动车驾驶人罚款200元，驾驶本记3分。 这次执法过程中，电子警察拍摄下4张执法图片。新升级的电子眼中增加了行人行进轨迹的算法识别，采集到的信息经人工审核后录入非现场平台。行人在绿灯下通行是电子警察拍摄不礼让斑马线的前提。北京市交管局科信处民警段浩仁表示， 正式的违法图片入库声称正式违法，需要经过至少2次的人工审核的过程，我们会把不符合标准的违法图片进行剔除，会逐步的对这217个路口进行不礼让斑马线的非常抓拍覆盖，后续呢按照分批分级的原则，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不礼让斑马线行为的抓拍。 延庆赛区是北京冬奥会三大赛区中建设难度最大的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都填补了国内相关项目场馆建设空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这场缆车定力呢，每小时是3400人。 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所有索道上周开始贯通运行。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索道系统共设9条架空索道及2条脱牵索道，全长10.3公里，串联延庆冬奥村及高山滑雪中心各个区域。在平稳运行的轿厢里，延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运营主管吴高盛介绍说， 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滑雪缆车，可以装上雪板，而且座椅是加热的。 到达第一站后，有一个类似于瞭望塔的小房子在索道终端的正对面。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索道经理孙祖瑜正在检查总控设施，他说这是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索道系统。 这个呢，升级到全世界最先进的，操作更方便，更加智能化。 离开索道走路几分钟就来到冬奥村，国家高山滑雪公司副总经理毕崇明带领记者来到赛时运动员公寓5组团样板间， 主要是采用了健康环境系统，另外的话做了一个魔镜系统，把室内的环境的数据、健康的数据能在这里边展示。 在公寓旁边服务大厅的3块智慧大屏前，毕崇明介绍了延庆冬奥村的智能人居示范项目。 延庆冬奥村的智能人居示范项目实现了4大功能：健康环境系统、能源管理、智能挨房、机器人服务。 从冬奥村往上走，记者参观了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的赛道。北控京奥土建工程师陈海滨是这条赛道的建设者之一。 我们这个赛道有16个弯道，最快的速度能达到140公里每小时。整个赛道的话，几乎没有什么裂缝，平整度、顺滑度超过韩国赛道了。 平昌冬奥会的赛道是吗？ 对。 记者昨天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新一轮百万亩平原造林工程已经完成了80%。 通过两轮百万亩造林工程的实施，北京已经形成千亩以上绿色板块250处，万亩以上大尺度森林湿地29处，首都蓝绿空间实现互联互通，形成健康绿色网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通州区台湖镇的万亩油气园是一片水清暗绿、生态景观丰富的湿地，北起京哈高速、南到凉水河的万亩油气园中，以道路串联大大小小的绿地景区。台湖镇万亩油气园的设计师张坡说， 我们结合了一些拆迁同对地，有机的与村庄相结合，结合老百姓的出行，出门见绿。 第一轮百万亩平原造林注重新建林的区域性建设，而新一轮百万亩平原造林则结合拆迁腾退、流牌增绿的规划，在选址上注重与上一轮造林地的衔接，形成大尺度的森林景观。通州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王岩说， 以台湖万亩有气园为代表的大尺度的森林斑块一共有8处，串联起来形成了物中心很好的森林的基底。 在实现林地衔接的同时，北京也在打通生物迁徙的通道，营造小微湿地，适合野生动物栖息的地方越来越多。北京已经成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市园林绿化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副处长冯达说， 我们的野生的高等植物呢达到了2088种，陆生的脊椎野生动物呢达到了580余种，比例呢在世界的各大城市中呢都是比较高的。 从城市绿心、东郊森林公园、温榆河景观带等大尺度绿色空间的互联互通，到西南五环城市森林群落的建设，北京正在建设贯通性的生态廊道，实现蓝绿生态空间的互联互通。市园林绿化局二级巡视员王小平介绍， 把碎片的不连通的绿地通过生态廊道把它串联起来，让咱们整个北京啊城市平原或浅山区变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加第一轮的话，其实现在我们已经造林190多万亩了。我给大家一个通俗的比喻，就是全北京市常住人口每人可以平均有60平方米的森林。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市教委官网昨天发布关于下达2021年市属高等学校、普通高等学校教育招生计划的通知。根据通知，今年安排市属高校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总规模是73215人，其中本科招生计划45778人。 北京市教育数据资源管理办法试行近日发布，其中规定，各级各类学校向师生家长采集信息时，应当明示使用目的、方式、范围和存储期限，保障师生和家长的知情权和隐私权。 首钢园是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双会场之一，目前已经完成了服贸会区域市政道路施工及景观绿化，总面积大约25万平方米。观众将在首钢园获得现代会展和工业风貌、自然景观深度融合的观展体验。 由于汛期连续强降雨，怀柔区渤海镇边坑水库建成44年以来首次满库蓄水，水库所在的响水湖长城风景区也结束了响水湖煤湖的历史，呈现出高峡出平湖、碧水映长城的壮美景色。 市发改委近日批复通台路、京台路到浦河一桥、站前街南沿、凉水河北侧巡河路到生态公园北二路、新余四街、新密西六路到京津公路等3条道路及市政工程项目建议书待可行性研究报告。站前街南沿、新余四街2条道路计划今年底建成通车，通台路预计明年上半年完工。 地铁2号线开通运营之初，建国门、东四十条和西直门3座车站设置了巨幅壁画，成为这条线路的亮点。但随着时间流逝，这些壁画近年普遍出现老化、破损等状况。北京地铁公司从2019年9月开始启动壁画修缮工作，目前3座车站的壁画全都完成了修复工作。 疫情期间，一人一座可以追溯乘客信息、可以走公交专用道的定制公交受到通勤族欢迎。目前北京定制公交预售再售班次超过500个，覆盖500多个社区。在望京首创的巡游定制公交近期计划在望京东北部及东南部地区新增11处站位。 东城区体育馆路街道15家商务楼宇及企业单位目前实现双楼长制全覆盖，每个园区企业配有两个楼长，街道楼长主责上情下达应急响应，园区楼长实时检查落实，双方联合防控，全方位监督防疫措施落实情况。 2021年全运会男排决赛阶段比赛今天下午将在陕西榆林开赛，北京男排将依次对阵山东队、广东队、四川队、上海队、河南队、江苏队、浙江队。上届全运会北京男排取得亚军，这次北京男排的目标是先拼进四强，然后争取最好成绩。 北京国安队今天将与长春亚泰队展开中超联赛第14轮争夺，中超第一阶段还剩最后两轮比赛，国安队目前排名苏州赛区第5，想要进入下一阶段的争冠组，国安队本场比赛必须力争赢球。 海宇幽童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8月10号在国家博物馆北石展厅开展，展览展出南越王墓、南越王宫及广州地区其他秦汉考古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330多件套，展期预计三个月。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凉。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贾萌、葛文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热线专题，不能进入历史遗留问题序列的历史遗留难题。 老百姓买的就不是居住用房，我们还严禁他们的搭便车。 就最早的时候，我们没有概念说什么样的土地性质建什么样的房。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钻石空间小区的多位业主向新闻热线反映，他们入住小区多年，一直无法办理房产证。虽然相关部门已经下发解决问题文件，但这道历史遗留下来的难题解决起来并不容易。这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的报道。 钻石空间小区1-2号楼从2007年开始建设，2008年开始销售。当时开发商北京银凯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称，这500多户房屋是商办类房屋，可以为购房者办理房产证。但结果是开发商并没有兑现承诺，业主们多次找开发商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反映问题，这个过程也使得小区土地性质是工业用地的情况浮出水面。相关政府部门答复称，钻石空间小区土地性质不符合搬证条件。业主朱先生说， 就最早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概念说什么样的土地性质建什么样的房。 在采访中，多位业主告诉记者，对于这些问题他们多次找开发商讨要说法，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2019年开发商北京银凯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被吊销了企业营业执照，没有了经营主体。然而希望又在2020年年初到来。业主庄女士说， 突然间咱们就是老百姓看到一个文儿，就关于那国家解决这历史遗留问题办房本难这个问题，后来我们就燃起希望了，我们就业主代表就去提交资料去了，就说我们想要申请历史遗留。 庄女士所说的文件名为通州区历史遗留房地产开发项目不动产登记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其中指出处理范围包括2015年7月我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实施前，通州区国有建设用地上经规划许可后已建成的 房地产开发项目，迄今已实际交付合法购买并使用房屋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5年以上，因开发企业不履责、项目手续不完善以及未严格按照批准的规划和用地等条件开发建设等原因，未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或转移登记，造成购房人办证难、合法权益无法保证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拿着这份文件，业主们找相关部门去寻求说法，但是事实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乐观。根据业主们的说法，记者致电通州区历史遗留项目处理工作专班核实情况，工作人员说， 那边已经划归一庄了，现在不在通州主管辖范围内了。 记者随后又致电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区文化宣传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他们当时建的地是不是得找他们来说这个事儿啊？ 通州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都表示，钻石空间小区房产证办理问题不归自己管，那到底该由谁管呢？记者致电北京市规自委，工作人员表示， 他这属于涉及的是工业用地改住宅的，因为我们现在解决的这个历史遗留办证难的问题呢，主要是解决人家是无过失的老百姓买的合法的居住用房，您买的就不是居住用房，我们还严禁他们这搭便车。 那么钻石空间小区房产证问题最终该如何解决呢？这位工作人员说， 现在还没有途径，因为说句实话现在还没顾及到这块呢。 对于这样的回复，业主朱先生并不认可。 你在这个巴掌大个地方你弄一个工业用地，政府规划设计没有监管吗？那为什么台就这么样建起来了？ 不同主体有不同说法，究竟该如何看待呢？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房地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汪丽娜告诉记者，事实上像钻石空间小区业主办房产证难的问题其实并不是个例，规划部门按照规定给出的回复是合理的，不过他认为问题不是不能解决。 已经是这个形成住宅这个小区了，而且形成一定规模了，老百姓也长期居住了，那你就干脆给它改成这个商品住宅。那么当时小产权房它的价格比较低，那你可以要求它给一些这个地租的补偿。第二种就是你要想彻底取消这部分小产权房真正的拆迁的话，那你就是按原值折旧给人家一些补偿，做到公平合理吧，不能让老百姓买了然后没无家可归，花了钱那个都打水漂了，这不合理。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陈光，主持人江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北京移动全家享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9元起，即享20G 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086。 多点多点再多点， 你碎碎念什么呢？ 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再多点购物，满30元立减9到20元呢，每月一次，多点 APP 和门店都能参加，优惠多一点。 详询中国银行95566。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镯。 七夕情人节，用手镯圈住幸福，七彩云南翡翠。 北京农行掌上银行早晚市上线了，每天早8点至12点，晚19点至22点，特价抢好物，每天有惊喜。活动详见农行掌银 APP， 中国本地玩秒杀栏目，好物多多，超值来袭哟！ 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北京分中心与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合作的电子口岸合作制卡代理点营业了，建行代办点可办理企业电子口岸入网、法人、操作员、报关员新增、换领等业务，详询建行955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 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 看山还是山， 还原事实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中波82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让你感